相片，好看欢腾我不想再见，要把天地间

走过了美味，吃喝了爱，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冰激也丢萨，也丢萨，上一来贝斯布萨，我来爱了为敌，我买了金，我把爱加鲁萨，冰激也丢萨，也丢萨，上一来贝斯布萨。我来爱了为敌，我买了金，我把爱加鲁萨，布萨呀鲁萨。舒服呢，舒服，爱在不由不顺。一路过发霓虹，还要滚，还要滚呐、啊，呀嘛呀嘛，还要滚呐、啊。爱给不得那里很稳，呀嘛呀嘛，滚那不得带你呐。爱那来爱来的我的发丝，爱来爱来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冰激也丢萨，也丢萨，上一来贝斯布萨。我来爱了为敌，我买了金，我把爱加鲁萨。冰激也丢萨，也丢萨，上一来贝斯布萨。我来爱了为敌，我买了金，我把爱加鲁萨。في نيل الكيلة الشق دغلاس الله بيقبل ما بيعدينا هيلة آخر دون لوح للنبات لي فاسي ولا وليلة على حتة ما في شي حد باين كلا ال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我来爱了为敌，我买了金，我把爱加鲁萨，冰激也丢萨，也丢萨，上一来贝斯布萨。我来爱了为敌，我买了金，我把爱加鲁萨，贝斯也丢萨，我把爱加鲁萨，还有了贝斯布萨，我把爱加鲁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我把爱加鲁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我把爱加鲁萨。 一座座青山金线连，一个个白云绕山岸。

活泼。

清泉水，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我爱安在我的肩中郎，红军在这里把敌人赶下河，万泉河流水向大海，我沿着河边去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